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智能音箱的战斗，巨头纷纷入场。在谷歌入场一年以后，另外两大 IT 巨头苹果和微软也宣布进军智能音箱市场。苹果的入场始于2017年 WWDC 全球开发者大会，他们发布了一款叫做 HomePod 的智能音箱，原计划年底交货，不过目前已经推迟。说实话，苹果杀入智能音箱市场如此慢，的确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因为 Siri 语音助手是苹果首先在 iPhone 上做出来的，那苹果没有理由不知道语音交互的重要性。事实上，却是苹果姗姗来迟，总给人慢几拍的感觉。苹果在 WWDC 上推出的音箱 HomePod 售价是$349，可以说是所有设备里面最贵的。其主要特点是有非常好的音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音箱。其次呢，它可以连接 Siri 语音助手，做类似于手机上 Siri 语音助手可以做的事情。WWDC 上关于 HomePod 的演示非常有意思，那主要是演示侧重于强调 HomePod 作为音箱的属性，而不是智能的属性。在演示里，苹果公司首先高调强调了 HomePod 这款音箱的音乐播放功能，它内置7个扬声器、1个低音炮、6个麦克风以及苹果 A8 芯片，硬件是很高规格的。那这款音箱呢，具备空间感知功能，能够自动根据房屋的空间大小调节到合适的音量位置。这两者的结合啊，给音箱提供了非常好的音质，让它比很多入门级的专业音箱音质都好。与此同时，苹果公司在演示的最后说， HomePod 内置 Siri， 用户可以和 Siri 交互，从而完成特定的指令。但是苹果公司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去演示到底能完成什么样的指令。整个发布会呢，对音乐品质的强调远远多于对 Siri 语音助手的强调。在智能音箱市场上，无论是谷歌还是亚马逊，强调的呢都是智能的属性，而苹果的 WWDC 演示却侧重于音箱的音质本身，为让大家感觉苹果公司没有明白智能音箱流行起来的主要原因。结合$349的高售价，喜欢高音质音箱的人啊，大可花钱去买专业级音箱，完全没必要掏这个钱去买一家非专业音箱制造商生产的又没有多少智能属性的 HomePod。大家都在努力拼智能的时候，苹果公司却来强调音质，只能说它呀，一开始就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而在这之前不久，也就是2017年5月9日，传统音箱厂商哈曼卡顿宣布和微软合作，推出了一款搭载微软语音助手 Cortana 的智能音箱，这款音箱名为 Invoke。微软进军智能音箱领域的策略，至此终于揭秘。他自己不生产音箱，而是选择和传统音箱厂商合作，自己提供语音技术。这个做法和当年 PC 时代的做法比较像，微软当年只做操作系统，而具体的个人计算机则由其他厂商负责。但是这生意吧，要能做好，首先有足够多的音箱厂商愿意合作。倘若到最后只有一家厂商和微软合作的话，这个生意也未必有多好看。而音箱和个人计算机不同，生产音箱的厂商明显更少，因此试图用这种方式进军智能音箱市场的微软究竟前景如何，还需要时间去检验。就我个人的判断，这个做法扶持个人计算机的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时隔半年，10月22日，微软在自己的微软商城以及 Best Buy 等合作伙伴那里啊，正式开售这款 Invoke 智能音箱，售价$199.95。而这个时候的亚马逊的第二代智能音箱已经完成升级， Echo 二代已经大大降价。作为市场的迟到者，$199.95的定价到底能吸引多少人购买呢？我个人来说，目前没有购买的欲望。这款音箱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功能，就是除了可以连接智能家居，还能够连接 Skype。 Skype 是国外一个 VoIP 的产品，那前几年呢被微软收购了，因此微软技术造就的音箱能够连接 Skype 打网络电话并不奇怪。但是2018年了，智能音箱从2014年诞生以来，亚马逊已经卖掉了几千万台，谷歌也在不断出货，而且这两家的价格啊都比较低。三年后入场的微软在这个领域还能有所作为吗？我个人啊不太看好，毕竟微软姗姗来迟。当然对于占领客厅来说，微软从来都不缺设备，即使没有音箱，微软还有它的 Xbox。微软的游戏机啊，经过近20年的耕耘，早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品，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在北美的客厅里也是屡见不鲜。如果微软去使用自己的技术增强 Xbox 的语音识别能力，未尝不是一个好的突破途径。进入智能音箱市场的不仅有国外的企业，也有国内的企业。 国内最著名也最早的是京东，它联合的是科大讯飞。科大讯飞呢，作为中文语音技术的先驱，经过十余年的积累，对于中文语音处理和识别技术的掌握基本上是全球最牛的了。名为叮咚的音箱是科大讯飞和京东合作的产物，推出的时间不算很晚，功能上差强人意，生态圈做得不算好。总体而言，叮咚应该不是亚马逊和谷歌的对手。除此之外呢，国内的智能音箱还有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精灵 X1, 喜马拉雅的小雅 AI 音箱，联想推出的联想智能音箱，小米推出的小米 AI 音箱等等。这些音箱在嘈杂的环境下都很难达到亚马逊或者谷歌音箱的水平。因此啊，从这一点上来看呢，国内的产品目前还没有什么竞争的优势。智能音箱的未来会怎样？我想亚马逊通过 Echo 二代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谷歌则凭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积累，将在智能音箱领域牢牢占据第二梯队。至于苹果和微软，多少有点陪太子读书的感觉，怎么看都有点晚了。国内的音箱啊，我不太好评价，但是我想做好音箱对于很多技术的要求都很高，国内的音箱是不是能够一骑绝尘，目前来看还需要一段时间。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其实是微软带着技术来和国内诸多的音箱生产厂商合作，这倒是很可能创下一个。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